别离里始终要下垂。 不想去追，寂寞路上如痴心，相恋也有过痛苦一对。如能从头遇见你，我始终不会后退，将伤心收于记忆中，亦没法去剪碎。好比一杯冷水，独自默默望秋天，心底里满载往昔唏嘘。迷雾已渐渐散去，过去的经已逝去，前路漫漫显得崎岖，还是要我去面对。回忆起当天时光阴冲洗不去，在这一生中，这一生中沉醉。寂寞情绪，这世界可有谁？逝去了的爱情，会孤单